客出现新型肺炎病征，另外有16人在飞抵所属国家之后亦都出现病征，需要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4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2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9点，跌9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蚊，升7蚊；中国平安87.15，跌1.55；阿里巴巴204.8，升4.4。小米集团12.06，系升5.4；美团点评100蚊，系升7毫；盈富基金26.55，升5仙；华夏沪深340.4，跌1.75；友邦保险78.7，系升9.5；中芯国际14.78，升4.8；建设银行6.04，系升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221。瑞士法郎8.06，澳元5.206，加元5.867，新西兰元5.029，欧元8.6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1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4635蚊，升3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7.8美元，卖出15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告士打道嗰段比较多车啲。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就南区嘅海洋公园嗰度咧，因为暂停开放啊，所以城巴嘅629由中环去海洋公园嘅服务咧系暂停，直至另行通告噶。九龙嘅路面情况。观塘的协和街下行落去这个观塘道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现在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密华街。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就近住裕民坊牛头角那段就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现在都多车的。龙尾过了果栏。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即报警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做好个人卫生对于预防飞沫传播的病毒有效，戴外科口罩，勤用碱液洗手，咳同埋打一次咧，系要揞口。有呼吸道感染病征，一定要尽快睇医生。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一般嘅外科口罩系有颜色，接纹咧系向下嘅一边咧系向外嘅，要盖住口鼻同下巴，轻轻咁揿实喺鼻梁嘅切线。除低用过嘅口罩后咧，记得系用碱液洗手，洗唔到手咧系要用酒精搓手液咧系暂时代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对降温，其实要放肆。将开窗移数同一我听左右下次。刺激中失我二窝攻击隔膜线。你歌曲情深就得我对未满意。 上一輩的人成日話佢食鹽多過我食米，我就想講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過佢比菜啊！ 其實唔使咁執著嘅，不如我哋平心靜氣，用音樂作為溝通嘅橋梁啊！騷動音樂，以歌會友。 我哋请咗个嘉宾上嚟同你拣歌啦，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系啊，演员啦、主持人啦，跟住啲制作公司又有份啦，咁样样嘅，佢系 BB John 哈 ，Hello， 你好，系啊，咁啊，啱啱呢排我睇紧佢嗰个同阿梁祖尧嗰、那个宵夜节目啦，咁样样就吓，我阿妈好中意你啦，而家。 多謝 Auntie， 好多 Auntie 都會想嘗試入面一啲煮宵夜嘅方法嘅， 係 係啦， 又或者唔同嘅，即係因為可能呢個節目令到大家大開眼界咗，喂乜原來個宵夜可以咁樣食㗎？係 咁 主力都係因為梁祖耀真係個 creative 係真係黐線嘅喺呢個宵夜上面。 係啊，而我阿媽係我阿媽最奇怪就係嚇佢食佢食咩佢咁瘦。 个个都系咁讲，俾我身形呃咗啦。我同梁祖耀而家两个咧就做紧一个唔同，即系好大对比嘅一个测试，就系咧我哋就系咁食噶啦，我两个不嬲都系咁食嘢噶啦。总之唔理嘅啲宵夜，唔会话食一啖跟住 cut 机，唔绝对唔会嘅。咁我哋食完之后咧，我就加重咗呢个做运动嘅份量，嘅时间，而佢咧就 系 keep 住唔做嘅。咁我哋大家喺度拭目以待睇下，因为嚟緊都会有第二季啦，咁睇下第二季啊，跟住继续落去第三季啊，咁大家都要睇到我哋两个身形嘅转变㗎啦。 我哋就可以由佢第一集啦到到最后嗰一集有前后嘅对比。 你会睇到佢几可爱。 会影响佢嘅戏路呢 佢、永远都系话佢为艺术牺牲继续增肥。 梁祖耀多担心你吧 放心大家我哋都好健康嘅不过都仲可以嘅。 咁今日 BB John 呢就会同我哋揀五首歌啦。咁我睇到佢 send 嚟嗰五首歌嘅选择嘅时候我都几鬼青春㗎喎你听嗰啲歌到。 其实呢我就係近呢一两年我先越嚟越听即係都跟得贴啲啦即係叫做即係香港广东歌啦。咁跟住我发现其实好多新嘅歌手有好多好好嘅创作歌手唱作歌手。咁所以我就今次清一色揀嘅即係除咗一首係因为个歌词上面我好鍾意但係另外全部呢我都係想揀一啲即係比较年轻嘅歌手。 喔、 哦。同埋而家都係一个好好嘅时候即係譬如无论演员好歌手好都係有好多新演员新歌手好多年轻歌手年轻演员。咁我觉得佢哋有佢哋嘅即係努力啦或者佢哋嘅作品啦。所以等我今次就揀曬啲作品出嚟。 O K， 但係難唔難發圍啊？你覺得即係，因為你自己都經歷過新演員呢個嘅身份咁樣啊？ 梗係難啦， 係咯， 唔難就點會有做埋主持咧？ 原來 係咁。我自己都中意做主持嘅，因為我自己一路做電影嘅時候喺度諗啊，即係角色上面點樣去分享，我自己就透過電影就或者劇集或者舞台劇，咁我就可以即係去做啦。咁但係我自己咧，我 Baby John 本身係點嘅咧，或者我個性格或者我想分享嘅嘢係點嘅咧？咁好多時除咗透過而家好多時就係大家用 social network 啦，但係其實我一個唔係好中意啊，唔係特別中意用 social network 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主持好似係一個途徑去分享自己喎。但係你問我坦白講，我覺得而家係難嘅。咁但係我反而覺得有一個唔同嘅走勢或者唔同嘅感覺俾到觀眾咯。即係譬如香港電影而家都越嚟越有唔同嘅新一面啦。我覺得咁，我覺得歌手都係咯，即係歌曲都係啦。其實佢哋一路都大家都係努力緊嘅，大家都係揾緊一個到底。 怎樣去俾觀眾睇嘅一條路咯。 係，但李子都同音樂嗰個關係都幾早就建立咗嘅咯。嗱，你又學琴啦， 但係咧我又唱歌，我又隔得好勁喎。嗰條楚河漢界，好多人問我會唔會唱歌，唔會，唔會出碟，唔會做歌手，唔會。 嗱，你學琴唔唱歌好 make sense 啊，因為我係彈琴啫嘛。但你又學聲樂嘅喎， 係 又學唱歌嘅。咁嗰陣時係純粹係因咩原因？點解你會想研究呢樣嘢？但系其实你又唔系想做一个歌手喎。吓、 好学术性去讲咧，就系、是、因为我真系 你可以好学术性去讲。 嗰阵时因为听和音，我中意和音嘅，即、我觉得啊，点解咁好听？两个人唱唔同色，咁好听嘅出到嚟咁样。咁所以我就走去即系跟，其实嗰阵时我跟学唱歌嘅老师就系张崇德啦。咁张崇德、张崇基就 系 玩和音噶嘛。咁所以我就咁样嘅缘故去学嘅。咁钢琴就冇嘅，个个细细个都总系要俾屋企人逼学一样乐器。咁我都唔例外，嗰样就系钢琴啦。咁然后即系终于去到中学嘅时候，就脱离咗嗰啲考八级啊嗰啲极度辛苦学琴为咗考琴嗰啲阶段啦。咁之后先至真真正正中意弹琴，就真真正正走去玩嘅。但系你问我而家、你真系哇，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咯，即系你点样又拍戏又唱歌咁，好难啊，好多嘢要兼顾。咁不如决绝啲啦，真系都系做戏为主啦。而家都已经涉猎多番主持噶啦， 所以佢系好决绝噶，我系唔会唱歌噶。 如果电影主题曲就得。 OK， 或者 musical 咧會唔會有可能？ 咁、我都得， 系啦，即係舞台劇上面你有音樂劇， 系啦，呢、這個我好中意啊，向 哦 ，OK， 所以嗱，如果你佢係唱歌嘅話，係呢兩個方向， 系啦， 可以揾佢唱主題曲咯，咁樣。 係啦， 但係佢要做埋咯，同一時間。 咁係啦，唔係出嚟啫咩？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重遇你一次？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凡事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勉力步著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伤的碰撞，雷电重击在一刻交错，不安神情惊慌，幻觉惊叹彷徨，然后某刻静默时简单的对望，然后发展逐渐的交往，空险齐来抵挡，还会给我护航，纵路途满是困阻，问题或变化再可怕，去吧！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每里都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无惧搁浅，在意流与冲击锻炼，无惧压力逆转中改变，只想停留身边，和你走每一天，继续上演。各地凭你在并肩，共同地奋战，不再胆怯。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一切挑战拼命试，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伏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不怕跌入恐怖漩涡，不惧不惧就凭团火，哪怕这是祸，滴血都不会痛，未怕跌落。 嗱，今日 B B 装佢第一首拣嘅歌咧，就系佢做男主角嘅呢套。 系啊，系我纯粹真系好表面同埋极度肤浅地分享嘅第一首歌，就系因为我嗰部戏第一部做即系担纲演出做主角嘅一部戏， 系 咁所以就系啦，就点呢首歌咯。 O K， 所以你系拣咗系 Tony 呢一首《长相厮守》。 系啊，冇其他原因噶啦，纯粹系因为咁样俾人唤醒翻。咦，系 B B 装又系究竟清道夫，系咁样噶咋？ 我想问啊，咁你嗰阵时有冇曾经谂过？咦，唔系呢首歌我男主角啦。嗱，头先你又讲到，如果我会唱歌嘅话，依系就电影主题曲噶啦。 系系， 曾经有冇谂过？咦，唔系呢一首歌真系 冇噶。咁阿 Tony 系歌手嚟噶嘛，咁同佢讲：喂，恒仔，你唔好唱啊，你俾我唱啊。咁又唔得。咁同埋呢一部戏始终第一次做主角啦，咁所以嗰个情绪又真 系 好紧张嘅。咁所以嗰阵时又真系冇去谂，喂，可唔可以俾我唱埋主题曲？我又冇咁样谂。 哦， 所以就纯粹去拍咗呢部戏去做演员个岗位咁咯。 O K， 但系男主角有冇压力咧？咁你自己 嗰阵时第一次又好大力， 系 好大力， 系个压力系嚟自， 即系你嘅气氛唔记得啦， 自己吓自己啫。 其实都即系好多人成日喺度讲，嗰阵时好兴讲一句话，喂咧，男主角就咩票房啊？ 嗯， 开头呢啲嘅。 你就要去諗到底，喂，票房唔好，咁即係哦，揾你做男主角，原來票房就唔好嘅。 未必可能個導演， 咁你咪票房續約咁。 或者賴首歌唔好聽咯。 冇嘅，你好多好多好多原因框住自己咯。咁、 哦、 但係但明明嗰陣時狂舞派第一部戲咁都係咁做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冇咁緊張咯，因為嗰陣時乜都唔識啊嘛。嚇咩香港電影點㗎？即係電影工業係咩？我唔知咯，就係、是、拍呢部作品咯。咁反而咧，我覺得呢個清心係好。好紧要，即系到我而家拍咗呢几年戏，拍完即系《旧姜清道夫》，再过咗咁经历呢几年，我就发现啊，系时候系咯，其实咪就系应该拍戏系揾翻个本身个作品嘅题材，或者真系翻翻去你喺演员点样演个角色，而唔系去谂喂到底我系咪要咩票房啊？呢个戏有冇票房啊？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咁样去谂，咁样咁所以变咗即系。我哋啱啱拍完《狂舞派三》啦，其實《狂舞派三》大家一定都大壓力啊。 嗯， 係啊， 因為 你始終孭住 我第二套續集喎，同埋全班人馬，人哋第一即係我哋第一集出到嚟有一個咁樣嘅口碑， 係 好多人都好有期待。喂，到底《狂舞派三》係講乜嘢㗎？係或者係咪真係好好睇啊？咁咁呢個期待係令到我哋咁點突破咧？即係無論創作，我哋一齊去創作嘅時候都係咁，因為我哋用咗好大部分嘅時間去做前期，咁就一齊去諗到底嗰、那個。即系故事应该系点，咁、 yeah. 但系我哋而家即系到我哋真系拍嘅时候，我哋就会谂翻，诶系咯，其实点一拍就唔应该谂呢啲嘢啦，我哋就 系 点样去做嗰个角色啦， 系、 嗯，所以系几一个经历啦，我觉得即系旧姜去到狂舞派三嘅呢段时间， 因为其实当初嗰阵时狂舞派系卖即系好热血啦，大家睇完之后都觉得唤起咗你内心对一啲嘢嘅渴望啊咁样，但系我想话即系。我成日都話，即係冇得避免㗎，即係你年紀隨住增長嘅時候咧、你嗰個熱血嗰陣嗰個熱度咧係會降低。咁、你之前今次埋班嘅時候有冇覺得呢件事㗎？ 大家真係成長咗，但係大家個樣都冇乜點變，即係算係咁啦嚇。但係 好彩你要做運動有 keep 啫。 最大嘅關心 係 呢一點。 不過真係講真嘅，大家真係經歷咗呢幾年，尤其是同 Cherry 咧，即係喺電影行業入邊，即係一路去做嘅時候，大家有啲唔同嘅經歷啊。咁變相我哋翻翻嚟嘅時候，好似大家都多咗一陣。呢陣經歷令到你成熟咗、成長咗，咁所以再接觸翻呢個角色嘅時候，大家好似底韻上面有啊，都好似一齊成長咗，同個角色一齊長大。咁、我覺得今次係好感受得到嘅，同埋唔單止我哋，其實導演黃秋平都係，即係佢自己對於第一集嗰個熱血。又有另一個睇法，咁喺《狂舞派三》其實基本上佢都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啊！喺拍攝嘅時候，嗰陣時我哋好記得咧，《狂舞派》第一集拍完之後，我哋去咗日本做電影節。咁嗰陣時我哋去到日本，我哋就哇，即係到底一部咁熱血嘅作品擺咗喺日本，但係日本係日日都講熱血噶嘛？日本夢想已經係攞嚟，係啊，每一樣嘢都係可以用即係一生元命去講噶嘛。咁到底我哋呢一部戲去到會唔會人哋覺得哇咁小學雞嘅夢想？我哋啲夢想去到幾遠啊？ 只 是火苗啫，你哋係啊，你濕柴啊，著都未著啊！咁我就喺度谂啊，我哋去到会点嘅咧？啊，估唔到又令到观众好中意，我哋最尾攞咗个观众大赏嘅。咁可能亦都系勾起佢哋对于梦 即係夢想呢樣嘢。咁但係第三集就真係好唔同，我哋都好期待去到唔同地方嘅話，啲人係點樣理解或者點樣閱讀我哋而家即係香港喺呢個情況即係拍嘅呢一部戲嘅感覺咁樣咯。 OK， 呢套係嚟緊喺今年內會推出㗎啦嘛。 是啊，今年啊， 今年 ，OK， 咁大家就到時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狂舞派三》究竟佢會點樣去陳述成件事咧，諸如此類咁樣啦。 若未來是五官的神情，就用自由做眼睛。望着路途亮如黑也高兴，现在原是最好的年华，就尽全力爱吧，谁在注目凝望你吗？如画那样美丽无瑕。 I remember like it was yesterday, you and me chase the stress away.I can see you one more time, but I'll tell you what was on my mind. Feelings I had on the two sides to say, wanna make sure you wouldn't cry today. I know it's getting colder, can lean on my shoulder, it's gonna be fine, I promise it isn't over. It's gone too long, this emotional trip goes on and on. I hope you're distraught and alone anymore, but you have this song. 自由是最轻的困难，问问被谁砸过吗？愿望是留在掌心，问一下。青春年华，就尽情地爱吧，留树荫吗？来共梦吗？时光这样美丽无瑕。 Yeah, I'm addicted to your laughter. You are the only one to fill these pages and these chapters.Share our dreams, girl. I'll let you know my plans. Just look into my eye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is when you and me are holding hands. Let me dance tonight, so we turn on the stage light. The sound of love for you, be murdered on the sky. Oh, dance with me tonight, and feel the darkness with the light. Just show me.流连城市，人来人往，为了你想起舞吧。狂雷暴雨亦要拥抱，好吗？无憾地小，无憾地跳，夜晚看星在发光，像满天热闹中的花。 有舒米乔同杜贝合唱嘅呢一首作品，亦都系头先我哋 Baby 酱讲到嘅《狂舞派》啊，电影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狂舞派》。依家翻嚟继续 Baby 酱拣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话：喺14日内曾经到湖北省嘅香港居民必须进行家居检疫，禁止离开指定嘅处所，并且必须戴上电子追踪手环，期间唔能够离开香港。卫生署首席医生连慧慈话：违反家居检疫规例嘅人士会被监禁六个月，同埋罚款5000元。卫生署的人员会透过家访和电话联络接受家居检疫的人士，当局亦都会将有关大厦的名称在网上公布。他强调，接受家居检疫的人士并不是病人，亦都不是怀疑患者。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电子手环不具备 GPS 定位功能，亦都不会收集个人资料，现时已经有500个电子手环可以使用，如果有需要，在两个星期内可以增加1000个。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去信全体医管局员工，表示完全理解考虑罢工的医护人员心情，但是医护职责是照顾病人，大家政见和对抗疫方法意见不同，但是希望在风高浪急的时候放低矛盾，为病人尽一分力。胡定旭在默信入面就说，今次抗疫显示出医护人员医者父母心的崇高情操，形容他们是香港的骄傲。他又说，看到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工作，觉得好心痛和内疚，认为自己担任主席10年，没有更积极争取资源和发掘途径来减轻医护工作，向医护表示对不起。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在社交平台说，屋企一个口罩都没有，全家人只能够注重个人卫生，在有效条件之下尽力做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陈家亮说，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足够防护装备，但是不能够将防护公物带回家私用，他没有时间排队抢救，评估个人情况之后，唯有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之下到超市补充日用品，期间不断提醒自己双手要尽量避免接触触摸公共设施，回家马上洗手。澳门政府公布，由今日中午开始，所有巴士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才可以上车，否则车长有权拒绝乘客上车。澳门交通事务局呼吁乘客乘搭其他交通工具的时候，亦都应该主动佩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并且要求各个公共交通以及相关管理公司继续加强对车厢和车站的清洁和消毒，留意车长和员工的身体情况，共同做好防疫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90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1,2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2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9点，跌9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8系升7.8，中国平安87.6跌1.1，阿里巴巴205.4升5蚊。小米集团12.1升5.8，美团点评99.5升2毫，盈富基金26.6升1毫，华夏沪深340.45跌1.75，友邦保险78.7升9.5，中芯国际14.66系升3.6，建设银行6.02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65，澳元0.67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1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4,635蚊，升35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75.34美元，賣出1576.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特别消息，咁就系喺深水埗。深水埗嘅青山道啦，由于有特别事故，而家青山道近住九江街全线系封闭咗噶，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啦，就系青山道近住九江街，因为有特别事故，而家全线封闭。一啲巴士同埋小巴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而家咧嗰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啦。揸车朋友如果喺嗰度咧，请尽量忍让。咁其他驾驶人士咧，如果吓可以嘅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嘅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嘅交通咧就松翻好多啦。不过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嘅接近月华街。另外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过咗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埔嘅全安路有道路工程，北行去大埔医院方向近住仲雅路交界嗰段咧系临时封闭咗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菜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骚动音乐以歌会有今日的嘉宾，除了有 Eric 阿琼之外，还有 Baby John。 好了，今天 Baby John 第二首选的歌呢是 Judas Law 不一样的我们，是他是上年的女新人， 是好新啊这首歌。 喂，我第一次听他的作品，听他唱歌呢， 是不是都在隧道 在隧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先前最 hit 的时候，因为在 YouTube 有人认了他在隧道唱 Busking 的时候。 哦，不是啊，是我是去到那时看长仔长师兄阮兆祥演唱会，跟着呢就他找了他做嘉宾， 哦， 他就有首独唱的， 还 有他们跟长师兄又唱了一个合唱歌。哇，咁好听嘅！佢有一种感觉，好似系啱啱出道嘅移民咁样啊。 O K， 好好清，好清澈，系啊，嗰种感觉好清新。 系 咁嗰阵时，我就开始咦， 佢有咩歌咧？跟住我就見到有呢一首歌，咁我睇填詞人，哇、哦，陳心怡、沙菲，咁我就覺得嗰下係有種熟悉感嘅，因為我聽嘅時候，啊，點解有一種好似差啲我唔會飛嘅感覺嘅咧？嗰種歌詞一睇，哦，原來係陳心怡，即係嗰個感覺好好熟悉。咁我就好中意呢首歌嘅。呢首歌勾起我一樣乜嘢咧？即係佢同我處境有啲似。佢而家就係簽咗，我冇記錯嘅話，佢而家唔係簽咗大嘅唱片公司嘛，佢係簽咗一個經理人，獨立去做嘛。咁有少少同我個 case 有啲似嘅。我的做法就係我喺即係我入咗行七年八年，然後喺之前嗰段時間我就喺蕭定一公司啦。咁其實係一間大嘅電影公司，入面有自己嘅製作，基本上你可以好安舒咁樣喺入面即係做佢嘅作品，而出面有人揾我嘅時候，我又可以好安心咁樣去做出面嘅作品。咁但係咧，去到有一段時間，我就覺得，咦，好似喺呢個 comfort zone 好耐啦。咁、我應該點樣做咧？我係咪轉另一間公司再試咧？咁、我嗰陣時都有諗過，到底係轉去一個電影公司，又係同樣自己有製作嘅，定係我自己試下出嚟做？咁、到最後，我決定就。即之前亦都有講過，就我最後而家係自組公司啦，我就同我經理人就一齊去創作咗一個製作公司喺入面，我哋做一啲即自己嘅創作之餘，亦都會繼續拍戲啦。咁、我呢個過程，我覺得經歷好多嘅，就係因為好多時我哋會覺得啊，我想係咁樣去做，但係其實成件事我一睇翻咧，就係喺呢一個大環境底下，我好似自己喺度生緊一個好細好細嘅樹枝、樹苗出嚟，而嗰樣嘢係幾屬於我嘅。咁我覺得嗰個過程係好大得著。咁我就諗翻呢一首歌係咯，其實就係看似係好小眾，但係起碼就係做緊自己。覺得或者自己學緊點樣去做嘅一個過程咯。 但中間一定經歷咗好多就係跌跌碰碰嘅時間， 有好多好多。嗰陣時就係我哋即係啱啱開呢間公司啦，五月嘅時候咁，跟住開始就香港嘅經濟就開始下滑啦。咁其實去到而家，我哋都即係好感恩嘅。個感恩就係好多公司或者好多合作嘅單位，佢哋好幫手，即係好幫忙，或者即係喺拍嘅時候啊，拍攝無論係即係做完嗰個 job 嘅即係出糧啊等等嗰啲嘢，全部都好好。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其中一個經歷到感恩嘅事，因為呢啲嘢我以前太安舒，我唔使理噶嘛，即係我唔知噶嘛，到底點樣去傾啊，或者點樣去做呢件事？但係而家係我同我經理人兩個，即係好話唔好聽，茶水又係我，唔係佢做就我做噶啦嘛。咁變咗好多嘢，我哋兩個嗰個配合，亦都因為我哋之前其實合作過，我經理人。咁變咗而家個默契好咧，大家去邊一個位就邊一個人做。大家守翻喺邊一個崗位、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邊學習上面就真係認識咗好多。變咗喺我第日如果真係我要去創作啊，或者我要去，而家好多啦，我聽到好多我身邊同輩嘅年輕嘅演員啊、自己都會創作劇本啦，即係然後試下睇下可唔可以製作成為電影啊咁。其實我覺得而家成個行業開始改變緊。改革緊，咁但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好咯，即係好似每個人都喺一個唔同嘅崗位嗰度，但係做緊一件事，咁就同以前好唔同啦。以前大家都係有種等喂啦，等啲嘢喂到埋嚟嘅感覺，而家就變咗好多嘢自己走去生啲嘢出嚟睇，真唔得。咁我覺得呢一個工業去到而家呢個狀況，反而我覺得係好事。 OK， 心在這逆流世代。存在，无法操控未来，但至少忠于所爱，请相信我，命运是有种光彩，不属于那任何派系。如果信念。做回意则的个体，是自由而美丽。别管有没有和旁观者智慧，是你权利维持一种武器，围墙即使再高，无从令你卑微。唯有断线风筝。制人而非我，便暗中。 系嗱，因为佢做你经理人嘅时候系一个角色啦，但系一齐去夹粉 run 一间公司，系要需要考虑，咦，系啱数过呢个人，乜嘢令到你咁同佢咁 click 嘅咧？ 可能系就系嗰阵时啱啱喺小零一公司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我经理人公司，即系佢系我经理人嘅员工，即系一齐去做啦。佢系我经理人一 part 啦，系完全唔识得点样去表达到底个岗位乜嘢。你睇我。即係所以行政部分嘅嘢真係我真係完全係零啊！唉，救命！咁 anyway 啦，總之佢係幫我去一齊去傾一啲即係 job 嘅嘢啦。咁嗰陣時我同佢係夾得很好好嘅，係好多時譬如我哋會傾，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自己覺得呢一行好需要嘅嘢。我覺得係團隊， okay. 因為始終藝術呢一樣嘢唔係一個人覺得係咁行。嗰樣嘢就會係一定啱，咁、我覺得我組一間公司呢樣嘢都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喂接咗呢個 job， 呢個 job 我哋大家好嘅地方係乜嘢，唔好嘅地方係乜嘢，值得做嘅地方係乜嘢，然後我哋兩個各自各再諗，然後再框埋一齊，佢就分享佢覺得好嘅，我又分享我覺得好嘅，咁大家再衡量，係搞好耐嘅，即係每一次一單 job 都係會搞好耐先至決定啊，好，我哋咁樣行啦咁。 OK，so far 有冇一個好 proud of 你哋自己呢個 team 製作嘅一個嘅？ 我 proud of 㗎，有一次咧，我佢即係我唔係好中意玩 social network 啦。咁結果有一段時間就真空咗啦，即係我又 po 咩相嘅咁啊，我即係我而家用緊菲林相機啊，我玩翻菲林相機，你要我 po 相等陣先啦，未夠36張 機咯，咁 未夠36張未曬到啊，曬都要而家俾工場都要成個幾禮拜啊，即係未咁快咁。咁佢就喺度諗，不如拍啲嘢啦咁。咁我嗰陣時咧就喺即係而家好興就。唔知道你出唔出街有啲 Netflix 嗰啲啊，即係好多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平台去睇戲噶嘛。咁我好中意 Netflix 睇 documentary 嘅。咁我喺入邊我睇到一個即係一個節目我好中意，我就喂不如拍啲咁嘅嘢啊。咁佢提醒我就話：喂，其實咧個 team 咧就得我同你嘅啫。 你攞去拍 documentary， 咁唔係你揸機咧就我揸機噶。咁點拍咧？你仲要你都入埋鏡，咁即係我揸機嘅啫。咁樣 即係又拍你又拍， 唔係拍對帽，我哋攝個 GoPro 喺前面影。 咁跟住我哋就話係唔得，咁、不如真係影相可能眼照會好啲。咁、我哋就諗咗一個玩法，就係一個禮拜去一個地方，然後影咗之後咧，嗰啲影嘅地方唔係即係。譬如唔係尖沙咀就係影鐘樓啦，咁唔係嗰啲嘅，即係譬如尖沙咀，我哋上次係揀咗一個地方，就係文化中心後台出邊嗰個位。嗰個位對我嚟講好有意思嘅，因為嗰個位就係我嗰陣時攞完金像獎行出嚟嗰個位嚟。咁對於我嚟講，嗰、那個地方有感覺嘅，咁我就會去影嗰啲地方。可能甚至嗰樣好自然嘅就係，其實我可能望翻呢一個地方俾我嘅感覺。咁然後我就喺個 social level 度分享翻。咁、我好深刻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喺我去咗美孚啊，因為我以前喺美孚大嘅，咁就去咗一個美孚六歲嘅時候已經有嘅嗰間文具鋪，而家都仲喺度。然後我就話俾佢，即係分享依間文具鋪出面仲有啲機俾你撳，俾你彈啲波波嗰啲咧，$2，然後俾啲小朋友彈中有獎嗰啲啦。咁我細個真係有呢啲機噶嘛，都仲。咁跟住就有個網民覆翻，我就係啊，亦都諗翻起佢以前屋邨一間舊式嘅文具鋪，但係已經執得七七八八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係好大嘅。大家好似有個交流咁，原來大家都經歷過呢個生活。我自己可能就係比較中意呢樣嘢。當你科技不停進步嘅時候咧，揾翻最原本嗰樣嘢咧，原來係好難嘅。喂，真係抽一抽又要講翻食嘢啊！即係譬如而家大家仲記唔記得陳皮魚蛋呢單嘢啊？ 記得。 即係大家都仲會好中意食噶嘛，但係香港已經冇大地魚攞啦。咁你變咗好多就喺大陸嘅工場。咁做嘅已經唔同咗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話啊，我哋而家好似好方便啊，好多嘢罐頭啊、即食啊，好多機器去整一樣嘢，但係其實大家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就係揾翻真係人手都仲係嗰樣嘢好 original 嘅時候嘅嗰個狀態咯。 係愛少年時代放肆。 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总可以抱紧你，爱偶像年代会疯狂期待，最爱看颁奖礼歌声要角逐比赛，还到最痛像高处当千秋，率想失盖痛那么单纯，爱那么轻易，幼稚而可爱，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 终于嚟到第三首歌啦、 啊！ 你拣到咧系，头先你有提过噶啦，就系、是、差一首歌 陈心 瑶 系啊， 系啦，都系陈心瑶填词，黄淑曼嘅作品系啦。喜欢呢首歌系因为 嗱，其实嗰阵时候我喺度谂紧嘅啊，到底我俾狂舞吧定系俾呢一首好咧？咁但唔知呢一首对我嚟讲深刻啲，同埋个中我一啲啊 ，hit 到我多一啲啊。呢种感觉就 系 有好似大家都。我覺得而家年青呢一輩都係嘅，即係我哋大家都好似有個好似使命，或者大家有一個意志，好想做到一樣嘢啊。譬如電影都係啦，大家喂，我哋年青演員要嚟啦，要有一班新人啊，要衝出嚟啊咁樣。咁但係次次我哋每一次去做嘅時候，都覺得啊，都好似未夠。第一未夠上一輩好。 嗯， 上一辈有一啲嘢就真系好值得学习嘅、嗯，我觉得，而我哋又系做得唔够好。第二就 系 机会又真系唔够好， 系， 即系我哋，我成日问同一个问题啊，佢哋以前即系冇演艺学院噶嘛，即系全部都系穷富仔出身，大家一齐就拍得多就拼劲落去咁样嗰只啦。啊，佢哋咁快去捉到到底嗰个角色系点样，或者个演戏系点样嘅咧、嗯？我哋好似硬系。俾人一種感覺就係、是，好清力啊，種感覺都仲係好 fresh 啊，好 green 啊咁樣。咁點解會咁咧？咁我自己有依種感覺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呢一代人，係啊，即係好似大家都就係差一點啦、 啊， 大家都差一點，我哋先會飛到咁。咁但係嗰個係咪一個悲觀嘅狀態咧？我又唔同意嘅。我覺得呢一代靚嘅地方就係正正因為我們好多嘢都差一點。 嗯、 所以我哋大家都唔甘心嗰一点、 嗯， 然后大家都好想俾力去做到嗰一点， 系 咁呢个就即系每个人嘅个人修为啦，即系每个人大家一齐点样去行呢一样嘢啦。我自己分享翻我自己咧，就 系 我好感受到嘅，即系譬如尤其是呢段时间啦，电影开得少啦，咁我自己都喺度谂，咁点样做好咧？系咪即系我都系嘅，而家都。自己創作下故仔啊，同啲人一齊傾下咁樣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冇得俾藉口，就係、是、話，我哋唔夠多機會，咪有啲嘢我哋磨練得唔夠快咯。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哋要喺一個咁少嘅機會底下，我哋點樣都可以磨練到同上一代一樣。你哋有10部戲去磨練，我哋得一部戲，我哋都要磨練到。 咁到底嗰樣嘢係點咧？即係可能真係比上一代更花更多更多嘅努力去做嘅，我覺得好多時成日話，誒、哎、你哋呢一代好幸福啊，一代比一代幸福，我唔同意。我覺得上一代係好幸福，上一代喺經濟最繁華、香港最繁榮嘅時候，做即係乜嘢都得啊！即係基本上啲戲拍幾廿組都仲有百幾二百部電影開一年，咁但係而家講緊喂一年。三十幾部電影，我每一年而家收到嘅金像獎嗰份選民登記冊，一年比一年薄。而家得翻三十九部定唔知幾多部咁樣，咁所以我變相覺得哇，真係機會好少。但係新演員淨係我哋 MC 上年啊，都三十二個 啊，我平均分翻嚟一人得一部嘅啫， 係啊， 部領嘅咋。咁所以變相我哋點樣可以喺？呢、这個時候就算差一點，我唔會飛，我哋都一定要飛到咯。因為好、我好中嘅，我 friend 講一句嘢，我好中意嘅。佢話：喂，你哋就係未來社會棟梁啦。錯啊！我哋而家已經要係社會棟梁啦。即係我同意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努力地做緊啦，大家都努力地去睇下點樣努力緊去建構一個新嘅電影工業。 Oka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浅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求时间变慢，不想迫于成长，未了愿我替你朝浪涛呐喊，听听有没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创伤，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盼我会像拍翼了游方，拥抱着微风，沿途再看哪里会发现曙光， 春雨粉尘，不可辜负眼前好时光，但前行由今天承诺我目标，为世界美好过一点，付出所有。 仍然要相信。 后亦都要接受强制隔离14日。当局同时禁止菲律宾公民前往三地。菲律宾移民局话已经要求航空公司在旅客登机之前加强检查，避免有外国人由三地前往菲律宾。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因应当局要求，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削减或者停飞前往中国的航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70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13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2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9点，跌9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8，升6.8。阿里巴巴205蚊，升4.6；中国平安87.6，升系跌咗1.1；小米集团12.02，升5毫；美团点评99.55，升2.5；盈富基金26.5，冇升跌；友邦保险78.65，升9毫；华夏沪深340.75，跌1.45；建设银行6.01，升6仙。中芯国际14.72，系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214，瑞士法郎8.057，澳元5.206，加元5.869，新西兰元5.026，欧元8.6053。每百日元对港元7.1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8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1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460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54美元，卖出15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青山道九江街一带嘅交通先啦。咁啊，较早前咧，青山道九江街即系近住加顿嗰度附近咧，因为有突发事故啊。咁啊，较早前咧曾经有封路措施，令到青山道嘅车咧唔可以直出旺角，要转去九江街。而家封路开翻晒噶啦，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相当之繁忙，龙尾过晒兴华街嘅青山公路九江街之前突发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回复翻正常行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相当繁忙，龙尾过晒兴华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一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啫。九龙区嘅其他半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牛头角嗰段就比较多车嘅。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就近果栏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红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会有一啲运动嘅活动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参与啦。咁样目的咧就系希望咧鼓励佢哋咧透过运动咧出一身汗。 想听当日嘅丰富内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 抗药性细菌可透过食物传播，预防恶菌，食材要新鲜卫生，处理食物前后要清洁双手，生熟食物要分开用不同的用具处理，彻底煮熟食物，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存放环境要保持在4度或以下或60度以上。食物安全中心提提你，要恶菌无处容身，做足食物安全五要点。 喂喂喂，俾啲票 白水啊，1:99定1:49啊？ 系投票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接受香港团体或个人申请，制作多元化嘅电台节目，带嚟社会争议。第29、30季节目申请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即上 cibs.rthk.hk/vote， 每人可以投票一次，拣选你嘅心水节目。 截止日期2月9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切掉阻力，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LDHK. M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4:00之后翻嚟啊！骚动音乐今日以歌会友，我哋继续有 Baby John 嘅。 系啊，喂，嗱，头先我哋讲咗真系好多系啊，你同电影之间嗰啲情感啦。喂，个问题几好奇就系、是、啊，你有冇一个前辈一直以嚟你好想同佢合作嘅咧？ 我有一个前辈，我合作过噶啦，而我一直都。keep 住都好想同佢合作嘅 ，Kango 鄭則仕。 哦， 係我一直都每一次如果有得同佢繼續合作就好啦。即係我哋係佢係我唯一一個基本上係拍戲嘅前輩，係我哋而家都仲會約出嚟食飯。 哇、 嗯！係 keep 住會約出嚟食飯，會約出嚟傾偈咁樣。 OK， 佢唯一一個。 係嗰陣時你係喜歡佢係， 因為佢 你做影迷嘅時候， 佢好肯教。 哦， 好肯分享嘅佢。 係 呢個分享，我覺得係。好难得噶！ 佢教你系，譬如可能喺 各方面，就算系一个平时点样睇一件事咁简单嘅嘢，佢、都会分享啦。佢唔好话教嘅， okay. 即系好多时佢，我觉得有啲嘢已经唔系话啊，你我教正你啊， yeah. 即系佢唔系呢一种， 系 佢已经系我会咁睇嘅，或者呢啲嘢系应该我就会系咁样咯。咁我会感觉就系佢唔系要你要咁做，而系佢话俾你听啦。咁你思考咯。 有冇例子噶？我想问啦。 唔讲得。哇！你知唔知我讲佢负几大勇气啊？我嗰阵时试过喺我唔记得咗喺一份报纸嘅访问度讲完之后，佢打俾我。咁我喂我做紧嘢，晏啲打俾你。快啲啊！快啲打俾我啊！咁我再打翻俾佢。喂，你下次唔好讲我啦，好唔好啊？我话做咩啫？我又唔系闹你，我又唔系，我又唔系踩你。 系咯， 唔好啊！哎呀，咁样人哋即系唔好啦，咁啊，唔讲，所以好惊啊！而家一见到即系喂，成日啲人都问，喂有边个前辈你真系好中意咧？是但啊，不过啦，所以今次咁啱啊，因为五首歌我有种觉得啊，好似讲得啲啲喎，咁讲一次啦，你唔好听到啦，希望 听到嗰啲人唔好踢佢啊，听到嗰啲人唔好踢佢啊， 唔好踢佢，唔好，系 好啦，下一首今日 B B Don 拣嘅作品咧就系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系咯，又系咯，即系好似又打倒翻，差啲我们会飞咁，成日都系咁啊！我特登咁样摆嘅个次序，因为好多时我哋会觉得哇我哋要改变个世界，跟住下一句就系唔好俾个世界改变都好好噶，即系我觉得一样啦，即系哇我哋要飞，但系其实我哋个个都系咁样长大噶啦，即系我哋都系要经历呢一啲嘢，有阵时冇得 skip 啊，真系。 有一句歌詞我自己好鍾意嘅，但係已經唔係好 exactly 記得啊，但係好鍾意啊，吹咩咩咩童年有童年嘅畏懼，成人有成人嘅唏噓，係咪？咁我覺得呢一句嘢係好重嘅，即係其實每一個年齡層啊，每一個年紀啊，都經歷緊佢自己嘅失敗。 嗯， 咁所以每個人都係咁樣經歷。但係你話喂冇啊，一帆風順好唔好？唔好啊，我寧願有呢啲挫敗，甚至我都期待緊我下一次最挫敗嘅時候係幾時？ 係 我最挫敗之前就係演藝學院啱啱讀書嘅時候啦。係。因为以前以为自己做戏好叻啊嘛，入到演艺咪就系俾人哋一句话你做戏食啦咁样，咁啊跟住好啦，咁啊唉要努力啦，要努力啦，咁好似揾到自己一个路向咯，咁啊拍咗狂舞派，哇攞咗新演员奖啊，跟住一扎戏啊，去到呢几年。一年幾一部電影？三四部啦，咁樣，跟住可能今年就變咗啊，都係拍咗三部電影啫，咁。咁好似慢慢又落翻嚟啦。其實呢個落翻嚟係好嘅，呢個落翻嚟嘅意思就係我覺得我個人都落翻嚟啦。我個人好似有翻個空間去，唔係哇不斷拍不斷拍，然後我自己用咗一個所謂嘅 comfort zone， 自己唔知。咁跟住去咗呢段時間啊，好似有個時間去我上翻堂添，甚至最近。 咁、 okay. 我上翻一啲即係我有個老師佢教另一啲 art form， 跟住我跟佢去上堂。哇！好似好耐冇吸收過嘢咁啦，好耐冇 input 過啦。然後覺得嗰刻個人好似～去咗个瀑布咧，系咁冧冧落嚟啊！ 修炼咁样， 好正嗰种感觉。咁嗰个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系好有共鸣嘅。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负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聚散于聚，打击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我想问你，曾经有冇 picture 过，即系自己踏入三十岁之后？嘅人生係一個點樣嘅畫面？ 你唔好話三十啊！我而家諗翻我啊，我嚟緊踏入五十歲係點咧？ 你諗緊廿年之後？ 可能我死咗啦！咁啊，而家啲嘢食咁多毒係咪先？你真係 廿零歲嘅時候都係諗，其實最好五十歲前我就死咗。 你都係咁諗啊？ 我係咁諗噶，我話差唔多啊，夠噶啦，其實即係如果你要 achieve 啲嘢，應該差唔多五十歲前你應該 achieve 咗。 但係有冇一啲嘢？ 咁如果你未 achieve 到，就應該差唔多都唔會噶啦，咁樣咯。 哦，你咁樣去理解呢件嘢， 啊、 但係好有趣。我最近遇上一個文化人，佢係六十幾歲，但係仍然有小朋友一般嘅火，即係我係覺得好欣賞。點解佢仲可以有呢個魄力同埋有呢團火嘅咧？ 好罕有啊！呢啲 好罕有啊！跟住我就喺度諗啊，唔知我去到六十幾歲有冇呢團火劇？Kingo 都係一樣啊，即係佢而家都係好，佢都係有火噶。 但你自己 好啦，講到呢度啦。所以我自己喺度谂紧我自己咧，到底去到之后，可能我几期待过咗五六十岁嘅时候，我所经历嘅，然后我点样分享翻俾后一辈咯。 嗯， 我反而中意分享呢样嘢，亦都希望我将来有呢一个胸襟去分享。 因為好多時以我的經驗話俾我聽，就係你人越大越攞到更多嘢嘅時候，你越唔願意分享，同埋越想揸緊自己擁有嘅嘢。 係啊， 而呢個係我繼續學習嘅一樣嘢，我覺得。 OK， 我啱想我人生我會自己遇過五十幾歲以上嘅人係有呢一種胸襟或者 open minded。 系， 我最近遇到嘅就 是、都數得曬， 數得曬， 系啊！ 頭先真係都喺度諗緊呢件事， 好少喎、啊。 所以好好奇，到底自己去到五六十歲係唔係一隻手入面嘅人咧，定係原來都已經唔係咧？嗱，我真係唔知啊！依下當然我自己梗係希望係成為手入面數得曬嗰幾個啦，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可能真係。在你想改變世界的時候，世界已經改變了你了、yeah. 你真的不知道。 不過不要緊，到時如果你不是的話，你不會認的。 又或者明明不是都會覺得自己是。 但是那一刻記住，但是那一刻記住，記住聽回後一輩說你是。千祈不要人家跟你說是的時候，你說你都黐線的。千祈不要，是啊，我但願我有這個胸襟。 塵世內誰無畏懼，誰無心傷，誰無唏噓，年年適應，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陳年淺水，年年跨過挫折後默然回首，可說一生的歷史怎會了無心碎，如帶著殘餘顧慮，殘餘不滿，殘餘空虛，時而走近，時而遠去，還看最後 最后一首咧 ，Baby John 拣嚟嘅作品咧 ，Rubber Band 未来见， 系啦， 系 嗱，我讲完啦，头先嗰个就系未来见啦，我就系好霍思，好想知道未来嘅自己系点啊， 系。 我带住一个好开放同埋带住一个好安舒嘅状态去迎接呢一个未来系到底我系点样样。 Yeah. 以近去睇，我会好期待嚟緊譬如我哋唔同嘅本土电影会点样去、 yes. 去发生、嗯、题材可以做啲乜嘢，或者係我哋演员会做啲乜嘢，再远少少就係我喺度諗緊啊，到底我喺唔同嘅艺术范畴我都仲会有啲乜嘢嘅尝试，或者可以分享到啲乜嘢，无论主持啦、演员啦，好耐冇做过舞台劇啦，係啦，咁就即係我自己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做到嘅。咁然后再远啲嘅就係可能啊，我成个人嘅价值观，或者我成个人睇法上面，或者我在香港生活啦，即係之前我真係諗過，不如去日本生活啦咁樣嘅。係、 哦、 我有一段時間係好想去日本生活。 日本嘅邊度先？ 我淨想去奈良，再近偏啲郊外， 哦、 即係個站都只係得一張凳嗰啲咧。 即 係 自己種田。 真係好想，係啊，我好想做嗰種，即係去嗰度生活咁樣啦。咁、 哦、 但係而即係反而而家諗翻就覺得，咦呢度真係我個根啊！好多嘢我都仲未做完，同埋好想去試嘅。咁所以又啱啱開公司啦，即係嗰陣時我經理人，你係咪玩嘢？啱啱開公司想去奈良近郊耕田。 原來我開了一間農產品的公司 咯，做日本入口的有機種植的， 好賣到錢的真的。 你知我個名叫，你知我間公司的名叫小子製作，知我環保的啦。咁所以我發覺啊，咁我呢幾年嚟緊喺香港會係點樣樣去生活咧？呢幾十年喺香港會點樣去行咧？咁喺演員呢個生命，或者喺一個藝術工作者嘅生命，又會點樣行咧？咁、 嗯、 我幾想見到二十三十年後嘅自己，可以同翻我今日嘅自己講，即係叫守得住。所謂守得住，嗯、守得住自己，係守得住自己，仍然有呢一個胸襟，仍然有呢一個眼界去睇得 open 一啲。 係， 咁呢個係我嘅寄語嚟嘅，俾未來二三十年後自己聽唔聽得翻咧？唔知啊，二三十年後自己聽翻呢一刻講嘅呢句説話咁樣啦，係。 我得翻個 MP3 俾你啊，但到時有咩 play 到 MP3 我真係唔知道。 因為而家 MD 嗰啲都已經 我真係想分享一樣嘢，我琴日去曬相啊。 咁佢同我讲佢话可以抵啲嘅，咁烧隻 CD-ROM 俾你，入面就有晒嗰啲相，你咪可以揀相啦。哇，等阵先，抵啲，我影菲林机目的就係想晒底片，睇底片然后去晒相㗎嘛。你又整返样高科技嘅嘢俾我，咁我做咩唔直接咪攞部数码相机影囉。咁佢就喺度讲唔係呀，即係抵啲嘅，$30嘅咋咁。跟住我就$30，咁我想问，咁晒菲林同晒一个 CD-ROM， 即係$30同几$40+的分别。啊，唔係，晒呢本身晒个底片就$40嘅，再帮你搞个 CD-ROM， $30就结果$70+。哦，咁晒相就淨係晒都$40，你搞埋隻 CD-ROM $70，抵喺边？我真係唔識計呢一条数学题。 跟住佢上网话，我刚才见到嗰个演员呢好串。 最话数学唔好啦，我 黐线仲影菲林机，而家咩年代呀、啊？ 人类进步， 而家有好多人就系翻去以前嗰种 experience 啊，系啊， 系啊， 系啊。反而我去咗湾仔一间晒相铺，我就好中意嘅，因为我问佢，我喺度研究啊，到底呢啲135120有咩？点解啊？正片负片点解？好有心机分享俾我听，然后又教我呢部机你点样影啦咁。咁我 系 好中意嘅嗰间铺头。 所以佢好有趣就系咧，佢好似对物质上面嘅嘢，佢唔系嗰个渴求好大，但系佢喺灵魂上面嗰种渴求。 系啊，我系噶。 系啊， 所以我觉得佢守得住噶，因为呢个年纪有呢个谂法嘅人其实唔多噶、因为你已经行到好前，即系你嘅心入边谂嘅已经行到去嗰个岁数啦，某程度上可能 maybe 即系老咗啦，即系谂嘢老啦。 多谢严师傅赠你几句啊，可以睇相咁样。我觉得呢个年轻人 系啊，你已经行到去嗰步噶啦， 30年后系守得住噶。 今年运势如何呢？ 一帆风顺。 多谢盛李贵言啊。 喂，但真系希望可以有多啲系唔同一啲嘅演出嘅一啲嘅作品啦，系啦。咁我哋就 系 率先可以喺今年留意就系《 狂派 三》 啦。唔系啊，好似四五月又有一啲新嘅作品啦。四月啊，系咪？咩作品啊？嗰一部系哦，《暗黑者》啊。 哦 ，OK， 又系另一套嘅电影作品。 系啦，系啦。 OK， 咁啊，嗱，有两套，嗱，已经坐底有两套啦。 袋落袋先。 系啦，希望有多啲。系啦，同埋舞台剧啊，同埋期待你会唱电影嘅主题曲或者 musical， 同埋继续食宵夜。 剩你哋贵言啊！ 今日多谢 晒 B B 君 ，thank you。 这晚如明，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 我想的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五点在政府总部地下演讲厅举行记者会。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在十四日内曾经到湖北省的香港居民必须进行家居检疫，禁止离开指定的处所，并且必须戴上电子追踪手环，期间不能够离开香港。卫生署首席医生连慧慈说，违反家居检疫规例人士会被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元。卫生署人员会透过家访和电话联络接受家居检疫的人士，当局亦都会将有关大厦的名称在网上公布。他强调，接受家居检疫的人士并不是病人，亦都不是怀疑患者。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电子手环不具备 GPS 定位功能，亦都不会收集个人资料。现在已经有500个电子手环可以使用，如果有需要，在两个星期内可以增加1000个。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在社交平台说，家里一个口罩都没有，全家人只能够注重个人卫生，在有限条件之下尽力做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陈家亮说，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足够防护装备，但是不能够将防护工物带回家私用，他没有时间排队抢救。评估个人情况之后，唯有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到超市补充日用品，期间不断提醒自己双手要尽量避免触摸公共设施，回家马上洗手。澳洲因应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早前宣布禁止所有旅客由中国内地入境之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无法入境，但是有留学生声称修改入境登记卡，将出境地由中国内地改为香港，成功在布里斯班机场入境。亦都有来自上海的留学生经过香港转机到澳洲的时候得知禁令而要折返。由于香港停止内地旅客个人游签注，他未能够入境香港攞返行李，到第二日才成功离开香港。这一名学生批评澳洲当局的决定太突然，又形容在香港就好像在国外，没有在祖国的感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听日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6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系跌2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9点，跌9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元，升7元；中国平安87.6，跌1.1；阿里巴巴205元，升4.6。小米集团12.02元，系升5毫；美团点评99.5，升2毫；盈富基金26.5，冇升跌；友邦保险78.5，升7.5；华夏沪深340.7，跌1.5；建设银行6.01，升6仙；中芯国际14.72，升4毫，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64，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1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460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47美元，卖出15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骚动音乐，我哋有 Serena 有句新嘅呢首派台 single， 一路以嚟咧佢嗰个座右铭啦吓，都系叫你做一个 strong and independent 嘅人嘅。新派台呢首歌都希望俾到小事一个支持啦，一个力量俾到你嘅。就算星星坠落嘅时候，佢都想同你讲一句，互相抱紧对方啦，冇乜嘢好惊嘅。刚刚听过有 Serena 呢首新歌，作品的名称叫做 Diamond Mind。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双箭怎相拥？麦地的干等，你万般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My baby, can't you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Oh it's real。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把温暖摄取。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同。Can't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身。 本年嘅冯允谦咧有佢新嘅呢首派台作品，新嘅 EP 推出咗噶啦，叫做 Detour。呢一首歌咧原本就系喺佢失意嘅时候啦，怀疑另一半系咪有外遇嘅时候写嘅，然之后林宝将呢件事重新一转，变咗做呢个好甜蜜嘅一首新歌啊！冰天雪地底下都系一样啦，即系有个人揽住你嘅时候，你会觉得啊，时间容易过一啲，亦都会温暖一啲。嚟自冯允谦嘅新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咧叫做《爱斯基摩人之吻》。跟住呢首歌都系嘅，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天气比较冻嘅时候听嘅时候，同样都有嗰种甜蜜嘅感觉。林忆莲，你是我的男人。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那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真。 嘅部分啦，第一首歌拣嚟宇宙人台湾乐队《不用大脑》呢一首作品。呢首歌讲嘅其实系一种好典型放假嘅状态嚟嘅。但系呢几排香港人放假咧就度得好认真，一定要用脑噶啦， 就是讲一个口罩怎样可以用到最尽。买米买餸啦，最好是什么？可以买多几个口罩回来。 现在开个咖啡还是脱光去洗澡，身体累到精神却想要逃跑，人就在跳，你好不好，是否和我一样听见了鸟叫，爱因斯坦你吃了什么我也想要，相对的人际关系少了我最好，为什么笑我不知道，旁边的人在笑我也跟着笑，寂寞的夜里我睡不着，是隔壁太吵孩子房间太小，想把错误用力擦掉，奇怪痕迹太深翻阅还是看得到，忘了都好，可惜做不到，要是能够偷走我不会计较，如果可以我想把烦恼换成钞票，买一杯调酒再买一座小岛，那有多好，有梦最好， 台湾乐队宇宙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用大脑。放假的时候其实是难免会想放空自己的脑袋的，但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思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例如最近在很多的商铺，尤其是以前会有口罩卖的商铺当中，见到他们都会讲一句，就是希望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我们如此疯狂。之后揀嚟陈珊妮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汉娜怎么说，讲的是一位德国的哲学家提出。 美丽的谎言，岂敢任意戳？ 啱都系陈珊妮负责，嗰个名称叫做汉娜，怎么说？希望我哋唔好去盲从呢个世界，有自己去独立思考嘅能力啊！ 知道很。